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？ 拍拖紀念帶咩酒？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？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。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的選擇，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。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。選擇一支屬於你的葡萄酒。 好，咁啊， 第三節先捉走 啊，係捉第三節捉走。 因為第三節咧係。 Hello， 你而家听紧系 www.regazine.com.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。我系夏萨特。 心碎溝起烏煙一片，我無心睡眠，我腦交織，踏着腳在懷念昨天的你，夜是心像前事全揮不去，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見，就讓我在懷內重得温暖。憂鬱不可扭的天活在我的心裏邊，始終只有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。 咁啊，我哋头先讲完双红会啦，即系讲完联赛啦，即系其实联赛同曼联无关，已经已成定局啦。咁但系欧联咧就真系唔断气，呢样嘢亦都令我好嬲嘅。因为嗱，我讲少少就系、是，其实我一路都谂住咧，都唔系一路嘅，即系我谂住就今个礼拜呢一集最后一集。咁就因为即系球季嘅完结啦，对于曼联嚟讲冇乜大影响啦。咁有听众就。即係姓賴嘅，學撚曬啲曼迷咁，唔啱啊呢樣嘢。啲曼迷就賴鳩 Lulu 著曼聯波衫啊嘛，係咪先？ 咁我幫佢除咗嘢。 得你除你除，我喺隔離做執男得啦。咁執翻件衫。咁跟住咧，到 琴晚曼聯贏波啲人就話因為我話唔做，咁所以曼聯就贏。喂，你冇得咁賴噶嘛，係咪先？嗱，講翻先講翻場波先。嗱，在座即係大家都唔係好多個有睇直播，包括我，因為我又未去到無心睡眠嘅，但係就我後屘都頂唔住就瞓，因為我都太老定啊。我覺得呢場波冇可能曼聯係可以。 我諗住小勝出局噶嘛。 係咯，3-1啦，我爭少少咯。 我諗住1-0啫。 嗱，唯一一個有睇其實就京一嚟嘅，全場睇曬。我哋就有睇，當然有睇精華啦。咁但係唔能夠好似啲漫迷咁樣睇完精華或者睇完 live score 就可以 up 到噶嘛，係咪先？或者以前有個主持咁樣。咁但係誒，乜撚嘢？咁咧？我不如交个时间俾京一讲多少少呢场波。 我哋食啲嘢先啊， 发生咗啲咩事？我去个厕所先啊。系 ，OK，OK。 唔系，因为原先咧谂住今个礼拜咧双红会之后咧就一定系套餐嚟噶啦。上完哭波桑，跟住上反慢，所以寻晚一定系唔捻瞓噶啦。咁啊睇捻埋场波。 系。 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双红会同埋寻晚场欧联咧，其实我觉得睇翻落去马后炮，其实都有少少关联嘅。其实夏萨特嗰句。流力呢都唔係冇道理嘅。講真嗰句，如果尋日睇雲佩斯同埋朗尼嘅表現呢，其實係幾撚谷氣㗎。谷氣在原來佢哋對利物浦嗰場呢係踢得超級氣。但係歐聯嗰場啊踢得超級 醒實。 點樣講呢， 即係佢起碼佢肯走位先，肯走動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你會明顯見到就係朗尼同埋雲佩斯呢就個跑動非常多。同埋嗰個連接啊，嗰啲即係嗰啲心思啊，例如射嗰個罰球啊，咁交叉走位，即係全部啲嘢都非常上心嘅。咁即係好明顯，其實講真嗰句，亦都有可能佢哋覺得真係聯賽無望啦。 佢即係睇小我哋利物浦啫，係嘛？特登 咁又唔可以咁講嘅，係應該係唔係好夠踢嘅啫。 揀波踢嘛， 我諗天王巨星嚟㗎嘛。 我諗咁講啦，分開兩拍啦。除咗雲貝斯同朗尼之外呢，全部都唔夠利物浦踢。但係雲貝斯同朗尼係一定吃踢。嗰場波。但係而家對奧林比亞高斯呢，佢哋係真係好用心踢。點解呢？因為可能喺佢哋心目中，佢哋已經唔係好對呢個曼聯有 loyalty， 佢哋諗住可能下季都會走㗎啦，所以嚟計，如果對呢類球員呢，其實歐聯理論上呢係緊要過聯賽嘅。但如果好似我哋利物浦呢啲標籤咗係利物浦嘅球員或者球迷呢，有流住利物浦血呢，理論上呢聯賽係一定唔會 hea 嘅，一定點都會招架住，會即係保住個嗰個聯賽地位囉。但係呢兩個球員明顯就唔係做呢樣嘢囉。同埋昨晚有一樣嘢就係話我好訝異呢，就係奧林比亞高斯出名防守反擊。咁佢今屆都係聯賽冠軍啦，已經提到 封王啦。係 啦，希臘嘅聯賽冠軍啦。但呢場 我諗佢係最早封王㗎啦。 係呀。 即係歐洲嚟講應該係 歐洲嚟講，即係一二線嚟講。 呢個禮拜到拜仁啦。 但係我好 下個禮拜，下個禮拜，下個禮拜。 我原先係諗住呢隊波會踢得比較保守啲嘅。 係。 但係出嚟嘅效果咧，令我就幾出乎意料之外，因為其實佢哋個踢法咧就好進取，非常進取，即係有啲令我覺得係佢哋諗住咧。一開始上半場就希望撳 你一粒，等你散， 係啦，等你仲難追。咁但係好明顯已經一踢落去嗰個分嘢咧，球員唔夠經驗啦，即係好多好毛躁嘅行為啦，即係好急啊，好猛整好多犯規啊，好快又攞咗兩張黃牌啊，咁樣樣然後嗰個踢嗰個速率太急啊，回氣又回唔切啊，俾咗好多空位啊，雲狗同埋阿肥同佢哋走嚟走去啊，咁即係變咗奇計。其實係真係呢隊波，其實你話佢唔夠經驗咩？佢係歐聯常客，就可能真係淘汰賽經驗真係唔係好夠啦。咁變咗嚟計，尋晚嗰場波，我覺得其實唔係話唔贊成佢哋去搶一粒作客嘅球，但係咪可以睇定啲形勢，企穩陣腳先，或者下半場先開始呢？咁樣就 其實係咪真係有機會攞到嗰個阿獅子想講個3-1個比數嘅咧？ 其實係 有 機 會， 有嘅。其實係有嘅，尤其是有一球咧，有兩球傳中咧係非常之大機會嘅，其中一球咧迪基亞係撲到個頭槌嘅，嗰球係傳得好靚，同埋頂得好準嘅。但係即係咁啱啊，迪基亞尋日神救啦，其實有呢兩球係保住咗曼聯出線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其實老實講，尋日 入多球咧，曼聯就玩完 冇噶啦。 琴晚好似出咗傑斯， 傑斯 表現點咧？ 傑斯非常好， 非常好， 係兩球都關咗事嘅，因為兩球傳送即係斬波都係都係關咗事，好多好多中場派牌都關咗事嘅，咁樣就係換咗傑斯啦，同埋換咗韋碧克啦。 咁以後踢正選啦，傑斯 打足啦，九十分鐘咁樣，係啊。 我反而想講係plan 翻少少，講翻頭先你嗰場波第二球十二碼，同埋而家今場波 第一球 十二碼，主教 威爾入波。 既然阿宋禮勤就話上次第二球50%啊嘛，咁場面呢個十二碼佢點睇咧？100%啊，差唔撚多啫嘛，屌你！佢唔係走出嚟講50%，我撚鳩嘅。 係， 唔該你俾個高興啊！ 呢場波咧分析到呢度啦，但我哋繼續講歐聯。我先講一講咧，就先講領隊同球員啲鳩嘢先嚇。咁莫耶斯就贏咗之後咧，就喺記者會上面表示咧，就話有力稱霸歐聯啦。即其實佢 keep 住講緊嘅。咁大家回顧一下咧，佢其實就講話要複製，特別佢點名，佢話要複製2005年利物浦攞歐聯嘅嗰個 pattern 咁樣。 哇！ 係咪啊？佢今場波佢就話我們咧唔會為呢個入到八強而感到意外，因為係家常便飯。但我唔知佢英文系点，我会炒翻。但系我系according to嗰个 Now 足球嗰个 app 里边嘅。 但对佢嚟讲唔系家常便饭，佢打欧联咩？佢上季佢第一年打嘅啫， 佢冇讲自己，讲曼联啊嘛。 佢成日入 对波。 系佢话嗱，佢但系佢而家好谦厚嘅，比起初佢话我而家目标只系希望34强啫。 系 系啦，咁然后就即系 输入，净系34强，又出局都攞唔到下届嘅欧联冠军。 自制咯，自己整个出嚟。 自己 整个 又整粒星喺 个。咁咧，然后咧。有啲賽後嘅名宿啊，又係阿明仔、明哥、明叔啦嚇。咁阿仙奴嘅明叔啊，基昂咧就話啦：啊，傑斯喺呢場波咧證明自己補刀未老，表現咧甚至係好過蘇馬達咁樣嘅。 咁撚大鑊？ 係啊，咁咧佢就話： 蘇馬達3700萬個大佬， 係 佢竟然好得過佢。 哇！ 蘇馬達有冇出啊？我想問下。 冇。我真接唔到我 get 啦！ 我都諗一諗啊，仆街！喂，嗱。基昂就話有防守中場喺隔離保護佢嘅時候咧，傑斯就可以利用佢嗰個眼界同埋即係瞄著嘅傳送咧，令到曼聯嘅進攻比較好。嗱，呢個其實真係事實嚟嘅，即係呢一種即係傑斯嘅打法，其實嗱以往即係細個睇佢踢波就打翼啦， 係 係嘛，即係千里獨騎啦， 千里走單騎 係啦。咁啊，然後就自己即 係唔係？我見到阿精華佢又喺左邊扭人嘅喎，扭下扭撚咗個波走撚咗去喎。 咁啊，即係佢已經唔係嗰個打法啦。 佢已經唔係千里走單騎。 佢係喺 千里踩波車， 我諗費格遜係嗰陣時改造咗佢，可能即係打多咗少少中場嘅位置啦，即係純粹係。 唔係佢以前有打開嘅費格遜時代，但係咧佢打下咧都係忍唔住咧個天性咧都係走翻去傾左邊嘅。 嗱，我講一個數據俾大家聽啊，今屆咧其實傑斯咧喺英超上陣只有11場嘅啫，咁其實已經打29場噶啦。咁但係歐聯佢哋其實打咗8場啦，咁其實喺歐聯佢出咗6場嘅，即係傑斯。咁所以即係你問我。系咪有針對性部署咁？一定係啦。即係其實賽前我都有諗過會唔會出傑斯㗎，因為即係曼聯嘅嗱下一節可以再講多少戰術嗰樣嘢啦。其實你睇翻曼聯今屆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、基本上佢個中場輸送係差得好撚緊要，即係差到係你基本上覺得，如果你揾南華同佢比，即係羅傑成即係監等嗰隊波去比嘅話，咁其實 揾羅仲會未坐未坐未。 屌，本身要坐噶啦，你唔坐咁係咪監等？佢都係監等嚟噶嘛，冚家產。且我逐心其中一隊嚟，咁呢度係咁出咗傑斯之後，我冇認真睇，我唔能夠話好多評論，但係我見好多坊間，即係除咗唔計嗰啲冇質素嘅漫迷，其實有好多球評家名宿都係。盛赞杰斯呢一场嘅表现嘅， 咁点解买桑马达咧？咁啊，解释啊， 因为勾必必中咗咯，我都话 勾必必噶嘛， 佢好似玩呢个创造球会咁样获得球员咁样， 绿星咁样冇理由唔要啊，几大都要要啦，系咪？ 咁噶咋？ 咁屌你真系有玩证明 打捻晒杰斯， 我冇玩过，其实可能真系咩啊？杰斯 OK 噶呢 生系咪先？ 嗱，咁跟住咧。就要講一啲曼聯球迷啦。曼聯嘅球迷咧，呢場波之後咧有幾個好得意嘅東西要講嘅。 係 賽前就屌鳩Lulu 啦，要提 Lulu 啦。 佢哋又想， 因為太好笑 啦。佢哋又想屌鳩 Lulu， 我都想啊，屌鳩 Lulu， 因為 我 鳩鳩。 我屌佢就係徐生。 佢輸波係賴鳩阿 Lulu， 關乜撚嘢事啫？ 恰女人喎，呢啲 恰女人咯， 恰女人咪咁似某啲人啲講法嘅。 邊個啊？ 黃周深咯。 其實阿 Chip 咧，你真係好適合做反慢嘅，即係我建議你可以幫手頂一排先。咁咧，然後咧就今場之後就話啊，多謝 Lulu 着足奧蘭比亞高斯嘅波衫。喂，即係呢啲上頭啦，第一。第二咧就你睇翻各大討論區啦，特別係曼聯專區、曼聯新聞呢啲 Facebook 嘅 page 咧，其實就有好多曼迷就話曼聯翻嚟啦，好熱血啊，啊有機會攞歐聯啊，又呢又路又呢又路。 佢咪好似麥嗰陣時麥當勞廣告玩嗰個千秋咁咧？exactly 嗰個廣告，全部賣埋一齊坐， 有啲 喂睇咁樣，跟住咧 係啊，見到講歐聯冠軍， 係啊，見到歐聯咁樣一吞翻落喺個聯賽度咁 啊， 佢不停都係咁樣啫嘛。 咁不如 個牆嗰度咧寫住排第七，咁上面嗰度咧就歐聯冠軍，一望到去 就 歐聯冠軍，哇咁樣跟住咧又 唔係啊，係七啊。 喂喂，有冇巴打可以整個改圖出嚟啊？ 未必有好多巴打記得呢個廣告係嘛？記得可以 post。 唔係 YouTube 我揾得翻， 應該揾得翻。 唔係我諗嗱，將個節目推上高登咧，有人會整㗎啦。 嗱，我哋不如咁啊，我哋即係令啲漫迷醒一醒。而家我哋分析一下，曼聯去到八強啦，事實啦已經。 係。 能夠走到幾遠，或者我哋分析下而家呢七隊嘅對手。我覺得咁樣會比較有意義，因為場波過咗去啦，可能比亞高斯做唔到嘢，我都好失望。 係。 係咪？即係完全打斷咗我暫別嘅計劃。係嘛？ 其實我想講 打斷咗咩？ 唔係， 即係打斷咗。 暫斷，遲啲博翻。其實七隊都開心嚟㗎。你睇摩連奴就知㗎啦。 流撚曬口水啦。 摩連奴就即係摩連奴最中意抽水啦，大家知啦。佢一未打之前，佢已經講啦，萬九有機會入八強，同埋萬九咧就好嘢嚟嘅，又有機會打上嚟，有呢有路嘅。即係你睇到佢好明顯就睇住佢嚟食啦。 笑鳩佢。 即係如果出咗線八強。车路士抽到萬九啦，真係超級世紀好簽嚟。 哇！真係好拍檔，我都係咁諗啊。 但記住唔好出呢個泰利喎，真係。 優先腳係嘛？ 係優先腳。 唔緊要， 九十分鐘 KO 佢啦。 如果對車仔可唔可以出馬達啦？又 都可以過翻嚟啦。 我覺得莫耶斯尼普點解唔出馬達咧？ 係咯。 系咯， 冇理由噶。 歐聯等馬達倒戈，嗱真係有，真係有萬米咁。 哇！你幾撚毒啊！一係叫人哋出馬達，即係踢撚完場波即刻俾人取消資格。 唔使踢完啦，應該即刻再取消資格。 嗱，我不如講一講而家有咩對手啦嚇。咁啊，有拜仁慕尼黑啦， 最撚渣嘅拜仁啦。 係啦，巴塞啦，地上最弱啦。 地上最弱啦。 係啦，有呢個 BBC 啊，唔係 CNN 啊，係嘛 ？BBC 係皇家馬德里啊，賓斯馬貝爾圖。 OK， 皇家馬德里就渣啦，上一回合都係炒九球。 宇宙最廢啦。 係啊。冇料到，九球冇料到， 銀河廢隊啦呢個， 仲有呢個唔識帶波嘅摩連奴帶車路士， 係啦，跟住仲有呢個曼聯追到出血嘅高普啦， 係 帶嘅多蒙特啦， 多蒙特啦， 亞軍 啊，淨係識跑嚟跑去嘅馬德里體育會啦， 就係識使錢但係又簽唔到好球員嘅 PSG 啦， 簽唔到馬達咯， 係啊，簽唔到馬達啦，屌， 即刻，喂嗱，逐隊講下先，不如講下拜仁嗱。嗱，組合嚟講，不如啊，唔好咁講，我應該問下在座，先問夏薩特，夏薩特你最想曼聯抽中邊隊？ 最想皇馬。 皇馬，好 ，Steven 咧？ 皇馬我都係。 又係皇馬，阿京吉咧？ 我啊，巴塞咯。 巴塞，阿 皇馬，好早已經講咗㗎啦。 我就皇馬拜仁啦，兩隊啊，擔心啲。 我最想係車路士。嗱，我哋不如逐隊去講下先，講下啲大家冇揀過嘅。我哋先講巴黎聖日耳門，即係嗱，即係睇法甲就唔多啦，即係可能都係睇因為或者 你淨係識伊巴咪得咯。 即係你落咗注啦，或者係你有睇歐聯先會。 或者 巴黎嘅啫， 或者 Kevin Ho 啦， 或者師兄啦，師兄睇好多 翻。師兄有睇啦嚇，咁巴黎如果對曼聯， 請講大巴黎啊，好似型啲啊，覺得大巴黎， 大巴黎聖日耳門， 大巴黎聖日耳門， 大巴係嘛， 大巴黎咁樣。 對呢個曼聯，喂咁係咪一個好嘅組合咧？曼聯有冇機會贏？ 咁樣 大家覺得？ 我諗應該可以 mark 實呢個伊巴謙莫域啦，令到佢一動都冇啦。 但係有個卡雲， 唔係你九個人 mark 佢咯，即係褪翻曬落嚟，九個人圍住佢咯。 唔係你圍住 一個圈，你成個圈圍住佢， 仲有個卡雲尼啊嘛。 嗱，可以講下呢個真係巴黎今年嘅主場係喺歐聯係真係非常犀利嘅。你大家記唔記得上回合對手係對利華古信啦？咁當然冇曼聯咁勁啦，曼聯差五球啦。 係。 咁佢都係少少地炒 4-0咁樣。 4-0啦，係啦。咁如果對巴黎嚟講，我真心讲啊，我觉得如果抽中对巴黎咧，我惊佢入四强嘅，即系有少少格食格味道嘅，即系呢一样嘢我系几睇，因为其实咧巴黎 睇唔到呢样嘢，真系 点解？ 我真系唔觉。 仲有个暗涌，我想讲点解啊？ 点解？ 知唔知边个教紧巴黎啊？ 白兰斯 啊，白兰斯咯，白兰斯然系嗰边队啊？ 啊，曼联咯， 有可能噶。 系嘛？ 咁多布鲁士前居可嫁，送将呢啲嘢， 咁咪得呢个原因嘅啫。 喂 ，Steven， 你话你唔认同，你觉得点解？ 中场都输晒啦，系嘛？ 喂，但系你睇真啲，其实 巴黎嘅中場咧防守能力唔係真係咁強嘅啫。 你一定好過曼聯，同埋你用零八，即係除咗伊巴，頭先阿夏薩都講咗，仲有卡雲尼，仲有拿華斯，淨係一個拿華斯打兩邊啊，都打爆兩隻閘啦。 仲有盧卡斯莫拉咧， 咁算啦，我唯一淨係覺得呢隊 唔係啊，淨係有個卡雲尼，你個中堅都有麻煩啦。 你諗住攞幾張紅牌啊？佢哋 好多。 咁啊，咁 迪尼哥，拉菲爾嚟個， 盧卡斯係由中後場一個扭撚曬全隊，跟住去到扭撚埋個龍門， 好彩封門， 好彩保到， 美人未救到空門。 你知唔知盧卡斯摩拉本來係曼聯想 簽，係 啊，又係簽唔到噶嘛？ 點簽嚟？ 費舍話點可能用2000多萬？佢簽一個咩細路啊？話 咁你又簽， 結果用4000多萬，咪人哋咪買到？ 2000多萬買唔到，佢啱嘅，講得啱嘅。好啦，咁呢隊唔講，咁馬體會，馬體會大家點睇咧？嗱，我有睇西甲嘅， 係， 我覺得如果係 馬體會一定折磨死佢， 慘啊！ 係 啊， 強姦應該係， 唔係馬體會，因為馬體會其實嗰隊波好針對性，可以對住呢啲英超球隊嘅，即係我覺得馬體會對英超球隊，即係我覺得上幾彎啊 ，Stephen 都講話阿仙奴好唔想抽到其他隊波，就係講馬體會。 冇錯， 佢幾恰得到嘅，再加上斯蒙尼呢個教練，即係講到奸狗嚟講咧，而家呢代嘅教練嚟講，佢都算一字。 梗係啦， 若果搶波原來真係到佢㗎啦。 同埋我都會有話題性咯，如果佢去奧脫福，咁究竟阿碧咸會唔會翻嚟睇咧？即係應該大家都唔知聽眾都 佢係幾黑。即係英超，你睇上一年、啊、上一年懶叻嘅車路士咧，就好早醒咁樣噶嘛，出到去輸緊到揞住個頭走啊，大佬俾佢怒炒。 係咪超級杯啊？你講、 啊、 超級杯 啊？超級杯好似好叻咁樣，哇！你睇又球星嗰隊幾多，哇！一出去對撚住 半場，半場三粒， 搶到啊！打都冇得打啊，陰功。 另一個亮點我諗係阿高基啦，因為都曾經傳過想買高基啦。 係啊， 咁高基亦都喺兩個禮拜之前發咗聲明，就話我從來冇諗過去曼聯啦。我喺馬體會踢得一定會開心過喺曼聯踢啦。咁呢個就係即係同馬達完全相反啦，非常好啊呢個。咁啊，好啦，我哋可以開始講下大家嗰啲選擇啦。有人揀皇馬，先講皇馬。即係我諗冇啲乜嘢討論啦，係嘛？ 唔使討論啦， 係嘛？ 係 即係輸梗啦，皇馬。 唔係皇馬，即係唔係皇馬呢皮真係非常之 fit 啦。咁再加上其實皇馬好多球員根本上就係真係專黑曼聯嘅，即係包括踢過曼聯嘅斯朗啦、利賓斯馬啦、巴爾啦、巴爾踢熱刺嗰陣都已經黑死，即係有幾屆都基本上黑死啦。摩迪啦， 沙比阿朗素啦，沙比阿朗素呢排出翻多， 差唔多個個都入過曼聯波咁滯，幾乎真係。 喂，同埋喺報紙上面都幾有針對性嘅，即係點解咧？而家嘅皇馬係打4-3-3啊， 係啊， 即係哇！我覺得4-3-3嘅陣式對住曼聯係必 S， 仲有肥安啦，肥安同曼聯都牙齒印 啦，係啦，仲有肥安，因為以前教過 教過車仔 啦，咁你唔好忘記喎，肥安嘅歐聯歷史嘅戰績好好睇嘅噃， 係， 即係呢個我覺得係 係 咯， 即係歐聯嚟講係一個冠軍教練啦 ，AC 又幫佢即係捧過， 起碼入到決賽啦， 係啊， 係啦，咁講下多蒙特，頭先冇人揀多蒙特， 冇 人揀多蒙特，多蒙特呢度都有啲 有啲暗用嘅， 迷的咪話咯，好踢啊嘛，多蒙特 多蒙特點解有暗湧啊？大家覺得 因為佢傷兵太 傷得多， 傷得多， 傷得多，同埋中堅 屌都夠打啦，講真 係 都夠打。 難講，因為佢有好多係真係其實幾後生嘅球員嘅。 琴晚有冇睇對新嚟特嗰場啊？大家 冇睇， 睇精華嗰場， 睇精華啫， 輸咗啦。其實佢連續主場輸咗兩場，輸咗俾武信加柏， 係 咁啊，再輸咗俾 一個禮拜輸兩場， 一個禮拜輸兩場主場 輸俾新嚟特。 哦，唔緊要，我覺得呢啲如果 佢派派地 其實德甲係真係幾輕輸波出線嘅。 好啦，咁啊講完多蒙特， 多蒙特又有個球員係皇馬上簽，呢個曼聯上簽喎。啊，呢個二技跟道簡咯， 跟道簡 又話上簽噶嘛呢個。 跟道簡好， 其實差唔多。佢嗰七個對手， 李雲嗰時佢都話啦， 總會有個球員其實係曼聯想簽 啊。係喎，李雲都曾經講過話， 李雲都傳